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啊！ 再弱大。寻找一个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 FM 98.2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播张彤。 说两遍， 说了两遍，是不是？ 这让大家记住你是吗？ 我再说一遍，我是主播张彤。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也欢迎各位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马上进入今天的博虎点秋香。 好的， 最近啊，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燥热、 炎热，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欣赏一下我们稍微的时候浪漫一点的、抒情一点的博虎点秋香，是一个夏日必须要看的一个节目、 是的， 可以这个协调一下大家的心理的节奏啊、 对，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呢，也是一个，我跟他聊天，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懂生活小趣味，而且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男孩。 而且你不是说他比较慢吗？ 他不是特别慢， 就是我就说他的生活上面， 对， 生活上面比较慢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之光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之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之光。是本期节目的新嘉宾，也是大家的新朋友。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喜欢我，并且我希望在滚屏上能看到， 更多的朋友支持你， 是 吧？ 更多的朋友支持我，然后争取能做到。在以后的节目中非之光不让来、 这霸气的宣言啊，第一次我们有嘉宾直接上来就说、哎，主持人都没说这种话，我们嘉宾很有霸气的就说出来哈。 对， 也希望各位喜欢之光的朋友们多多互动起来啊， 是的， 把之光留下来，长处博虎点秋香啊。 不行，人家是交友的嘛。 对呀、之光，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兴趣爱好的话，也就是属于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喊麦啊，还有 喊麦 跳舞之类的。 喜欢跳什么样的舞？ 就是比较非主流的鬼步舞。 鬼步舞啊、 我觉得能跳会这个的也不错，因为节奏感包括那个身体协调度必须得非常不错。 对， 那既然咱们今天这个场地由于有限，所以咱今天不展示鬼步舞了，因为确实好像看不到这个步伐。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通过这个才艺展示，咱们就喊麦吧，好不好？ 可以， 喊麦 没有问题。 来，你这个喊麦跟别人家的喊麦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一样 一样的哈。 对，我觉得是一样的。 那究竟是什么样，我们来期待一下。 那之光你来展示一下，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嗯， 就是 好， 可以开始了吗？ 就直接喊 吗？ 直接喊吧。 对啊，直接喊啊。 直接喊吗？我就感觉有点像。有些就是 我们得铺垫一下，铺垫一下掌声吧，我们来鼓掌啊！爱下的有请我们的志光带来今天的才艺展示。 好像没有音乐有点尴尬，就好像《中国有嘻哈》里边那个有一个选手就是那样，有点尴尬，把那个吴亦凡都吓了。 没事，我们尬喊嘛， 对，尬喊、 尬聊、尬唱，我们还有尬麦呢。我们 对、 那我就喊一个比较别人都服我的。 好， 对， 好吧，可以， 好的， 你们不要笑。 好， 没事，我们笑是我们的事儿，别理我们啊。 志光，那个对对好那个话筒， 好，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啊，声音更有磁性。 开始了啊， 来开始你的表演 了啊。三二 二一， 蒙塞库鲁蒙卡，库鲁蒙塞库塞卡，库鲁蒙塞库鲁蒙卡，库鲁蒙塞库阿鲁蒙塞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怕，万兔万兔你的神话，蒙塞卡勒库内蒙森库阿姆勒蒙塞蒙塞黑蒙塞勒克，库鲁蒙迪根蒙的嘎那嘎那蒙迪格勒蒙萨，蒙塞卡勒库内蒙森库阿姆勒蒙塞蒙塞黑，大地瓜我们的烤地瓜，那么一块钱我们能买仨，蒙塞卡勒库内蒙森嘎那嘎那过分了。 你真是过分了妹儿，你回答回答，你听懂几句？ 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以前听过这首歌啊，也 是吗？你听过？ 然后我感觉他的这样的外表不符合这种歌， 是 就不太符合他的气质。 志光给咱们的印象感觉是文质彬彬的一个小伙子哈，但是今天来了一段喊麦，还挺有，哎，还挺劲爆， 对对对，还是很颠覆的， 对，颠覆了一下你的给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印象，我觉得还是挺有惊喜的哈。一上来这个才艺展示让我们眼前一亮，虽然我没太听懂，但是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对， 那么这是才艺展示，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我们这个环节希望通过的是一首歌来看一看我们的志光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是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志光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 是信乐团的《天高地厚》。 天高地厚， 哇，好高啊！ 这个信乐团给我们的印象，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许没听过这首歌，但是很多朋友估计听过他的《死了都要爱》等等一些歌， 对， 所以说对他那种高亢啊、激昂啊、激烈的那种情绪，应该都记忆很深刻， 很适合高考生听。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先给我们20秒、30秒的时间听一听啊。如果志光 听啊， 如果志光能跟上唱两句，那就跟着唱两句好不好？ 好好 笑了，来把我镜头切给志光。 等一下，是要志光唱吗？ 志光今天我刚才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他宁愿选择喊麦也不唱歌，因为 那你放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我没 说，就是这个歌，咱们就是听一听这个歌的节奏，大致了解一下这个歌什么样的风格。 好好好， 咱们重点听故事嘛，对不对？ 可以可以可以。 一首歌两颗心，我们重点分享心情那段。 好， 来志光，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首歌的话，对我怎么说呢？ 是不是意义很重大？ 就是能让我放下懒散，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呢，是在我高三那一年，是我的老师，他把，也是我们的集训快结束了，他把这首歌呢，然后外加在我们集训呢辛苦的上课的过程中，以及练声啊什么的，都剪在一起，把这首歌当做背景音乐。到最后呢，我们一起回顾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再想想， 潸然泪下了，是吧？ 对，还就是想想当时的我们质量的努力，还有又通过这首歌呢，想起来老师就是每一次给我们开大会，就是说了一些比较亢奋的话， 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的那种话，对着自己的理想以及梦想， 所以说这首歌其实涵盖了那样一个奋斗的年纪的时候的一种心情，一种历练哈， 对， 同时也包含了老师对他们的嘱咐，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这个就是谆谆教诲吧，我觉得就这首歌里面涵盖了太多的情绪。那么你想通过这首歌表达一个什么样的祝福或祝愿吗？能不能送给你的原来的一些同学或者说 老 师们？ 就是这首歌的意义也是在于对于那些有梦想的人，就是 无论前方有什么艰难险阻，以及艰难险阻啊，以及什么困难吧，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勇敢的去追。 嗯，勇敢的去追。嗯，说 所以说这个歌其实它叫天高地厚嘛。 对， 我觉得也就是年轻人嘛，初生牛犊不怕虎，就不要怕什么天高地厚，我们就勇敢的去闯一闯。 没错， 没准这片天地就是我们打下来的。 是的。 亢奋了一把啊。 对， 今天我也打了鸡血了哈。 嗯， 那今天这首歌的确包括它的才艺，让我们有了一种小小亢奋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叫做互动话题。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比较浪漫，比较的深情了。 对， 估计很多同学，我们的很多的网友一定要互动起来，因为大家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就是 初 恋。 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电影片段《初恋这件小事》来看一看初恋中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去说完牌不然明天就跑去说完คือน้ำชอบพี่ชนมากชอบมา3ปีแล้วน้ำทำทุกอย่าง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ตัวทุกอย่างก็เพื่อพี่น้ำไปคัดเลือกนางรำเล่นละครเวทีไปเป็นดัมเมเยอร์เรียนหนังสือให้เก่งก็เพื่อพี่แต่ตอนนี้น้ำรู้แล้วว่าสิ่งที่น้ำควรจะทำมาที่สุดและน่าจะทำมาตั้งนานแล้วคือบอกกับพี่ชนตรงๆว่าน้ำชอบพี่ชน 小事中的一个片段哈，其实这也是在我的高中时期影响我非常大的一部电影哈。 嗯， 先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因为刚刚是泰语的台词哈。 刚才剧情 对， 哎，刚才那哎，现在我们的网友说萧瑟无情说 初恋那件小事， 没错， 对，没错， 是这部电影。 对，他这个剧情大概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小水为了这个阿亮学长，就是男主角， 嗯， 为了他去改变了自己，变得就是从一个丑小鸭变成一个白天鹅，嗯，用3年的时间改。 改变。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向学长表白，可是发现学长已经跟另外一个学姐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 对，这就是初恋。可能我不知道就是你们二位哈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初恋其实有的时候跟很多很多的形式。 有的人对初恋的这个定义是不同的。 对， 嗯， 有些人就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初恋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跟遗憾挂钩。 哦， 对吧？ 那可能是你啊， 这么直白。来，志光，你的初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的初恋怎么说呢？ 嗯 嗯，就是我认为的初恋就是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人。 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 就是不一定在一起，是吗？ 对，但是在我心里，我喜欢过他。 嗯。 也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 你就不要求她回应你吗？就是她哪怕说、对你爱答不理什么的也算吗？ 嗯，我觉得好像我喜欢过的女孩都没有对我爱答不理的。 哦，重点在这里。来，你能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就是你在初恋的这段过程里面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几幅画面吧、一幅画面吧，能跟我们说说吗？ 那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初三那一年嘛，那就是真的初恋了 啊， 真的是初恋。然后当时什么都不懂， 感觉他刚才看了一眼天花板，仰天长笑了一下。 他在回忆是吧？ 对， 得回忆一下，仔细回忆一下，毕竟，哎呀，难忘。 啊， 因为当时觉得很喜欢他，但是并不懂那些什么两个人在一起什么之类的，就是知道。每天放学一起走啊，上学一起去啊，因为他家离我也并不远。 嗯， 每天都能碰到他。 嗯， 就是想这样一直陪着他，一直陪着他。 嗯，就是哪怕是上学放学，哪怕就多几秒钟，也要 对 能看见几眼就多看几眼，是吗？ 就是那样。 那个时候的感情总是那么的青涩，那么的懵懂，那么的可能也不太需要别人对你有多大的回应，只是觉得。两个人能够互相看着，能够互相陪伴着彼此，初恋就是美好的， 就看一眼就够了。 对对对对 对, 对、你还能想象到你初恋的时候的画面吗？ 我当然能想象到。 来，那得说说，那能放过你吗？ 我初恋的时候也是初中的时候。 嗯，你们都这么早吗？ 其实是小学啦。 呀呀呀呀呀呀呀，刹不住了，不行了。 没有没有没有、是初中的时候。 嗯。 但是我们两个互相喜欢。 嗯。 但是没有在一起。但是我就把他命名为我的初恋，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男生。 那么的执着的喜欢的一个人。 特别特别喜欢，而且我喜欢他，一喜欢他就喜欢了3年多。 哎，那他既然也喜欢你，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因为他喜欢上我好朋友了。气死我了。 好了，这个话题不再继续了哈。那之光，你觉得初恋？ 哎，等一下，你呢？ 我能说我还没初恋吗？ 啊， 没有没有，我的初恋就是我其实刚才用一个形容词就形容了，就遗憾嘛。 遗憾， 对，就是遗憾来形容。就是改天我们有时间再继续说，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之光身上。 好好， 你觉得之光，你觉得这个初恋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或者说改变了你什么？有没有 改变了我？那就是不希望以后这样的遗憾再发生。 嗯， 你当时的遗憾，就是当时的遗憾，你有没有做什么就是举动去挽回一下？有没有？ 没有，因为当时压根就没跟人家说。 哦，对对对，像他刚才一开始就说了，说这个可能他的定义的初恋是我喜欢他，我陪着他，我付出就好了，我不求他多少的回报。 没错。 也许他可能就是偶尔对我也有一些小回应嘛，但是可能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不说这种懵懵懂懂是还是挺幸福的。 太美了哈， 太美好了。 有的人说就是感情没有结局可能反而会更好。 对。 但是我觉得那段青春岁月吧，甭管有结局没结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 美好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对对对，是非常美好的。 对， 那好，我们刚刚聊了初恋，我们发现我们的陌上花发 F3233这位朋友给我们留了好多好多留言，我精选几条啊。男主角好像张信哲， 是很像，是很像。 谢谢， 我们都已经说3年了。 给我个特写。 对，给你一个特写。 来，像不像？好，还有还说，那个时候还小，对啊，那个是我们年纪还小的青葱岁月嘛，但是那段岁月都是我们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难忘的时间。 没错。 那好，我们今天的初恋的话题，我们发现今天好像好多朋友都在认真的听，在认真的看。 是啊， 但是 应该都大家都有回忆的。 所以说，我觉得妹儿，你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大家， 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然后还有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关注，然后呢可以给我们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进来了，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还可以给我们留言。 对，也欢迎各位能够动起你可爱的双手啊，能够给我们打打字，跟我们的嘉宾互动一下。那好，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就不再说这个互动话题了，因为初恋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其实内心都有很多可能 感慨， 感慨，可能今天不是特别特别的能够抒发的那么的广，对，所以说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继续进行这个话题。 对，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我们非常有趣的、节奏非常快的一个环节，叫做快问快答。 是的， 这个环节希望通过十道问题能够对我们的之光进行更加全方位的、更加多维度的了解，好不好？ 是的， 希望我们的之光在每道问题思考反应时间不到5秒钟之内就能回答，好吧？我说完这个规则，你再 不行。 夸你呢，是不是？ 对，人家那个陌上 花发，就你主持也很漂 亮，谢谢。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按捺不住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快问快答。 嗯，好的。 之光做好准备了没有？ 做好准备了。 好的。 第一个问题是、 一个词形容自己的长相。 一个词， 一个词， 对。 那现在用最火的词吧、 freestyle 。 为什么？我就那仨字，张信哲，你就是美。freestyle， 跟我们解释一下吧，挺好知道为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别人就都说有特点嘛。 你说我跟别人都就是不一样，我就是寻求 就有特色， 对，我就是自成一体、自成一派的，是不是？ 对， 来，第二个问题是、相信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 第三个问题、 说出你最害怕的三件东西。 最害怕的 三件东西 ， 对， 蛇， 还 有， 耗 子、鼠类、 老鼠，还有没有？ 还有鳄鱼。 鳄鱼好像平时这都是我们不太想见到的， 都挺害怕的，大部分的人。 对，这里面我最害怕的是蛇 啊。我们的那个陌上花发又给我们留言了，说嘉宾笑起来很阳光。是的，是一个很阳光的小伙儿。 没错、来，下一个是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我的口头禅 平时都说什么呀？爱说什么？ freestyle 吗？ 不是，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开始火的吧。 对，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我的口头禅，那不可能。 那不 可能， 就我说什么你都说那不可能，是吧？ 然后别人有 那之光老帅了， 还有别人问我什么之类的小事情什么的，甭管，甭问，甭打听 啊，就是咱不到， 三 咱也不问，是不是？咱不到，咱 不进了这个小伙啊。来，下一个问题是， 就是 最近看的一本书 是什么？ 这本书我在高中时候听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看，然后前一阵子。拿出来看，是大鹏写的那个《在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来》 哦，《 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 那本书好像是真的是也是在我就是感觉也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在看的一本书，是大鹏写的。这本书好像很多在热搜榜在畅销榜上好像销的还不错， 对， 很多朋友都是从大鹏的也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中慢慢得到了一种乐观的精神哈。好，下一个问题是， 见到哪个明星会最激动？ 最激动呢，我肯定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明星。 那肯定啊，谁？ 吴京。 吴京哦，战狼 明星， 他的战狼二要上了，是不是？ 对，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期待，非常期待。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今年以来收到的最好的消息是什么？这个要好好听听。 最好的消息， 今年以来啊，收到的最好的消息，半年过去了已经。 对，这个真没有， 就是你可能好像太多了，然后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 最好的消息就是，前几天老师告诉我没挂科 。进了大学之后，大家对自己的要求就放低了哈。 对，就只要不挂科就好，是吗？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加油哈，争取奖学金啊。下一个问题是，如果给自己提一点建议，你会说些什么呢？ 给自己提建议， 对， 那就 就什么呢？ 不要就是懒散，一定要努力起来。 你也有拖延恐惧症吗？是拖延症是吗？ 不是拖延症，就是懒得去干一些事情。 好，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哈。 是， 来，下一个问题是， 最喜欢的鞋和最喜欢的表同时掉在水里，先救哪一个？ 表， 先救手表。 男生会喜欢表，我觉得。 要我就先就鞋，因为我不代表。来下一个问题、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是什么？来最后一个问题了，跟大家 最好的笑话，我觉得要是光讲笑话的话，每一个笑话都会成为一个大点，大点，你冷场了。然后我就讲一个在我初中的时候的一个真事儿吧。 你真身经历过的哈？ 对，真身经历过的， 特别期待，特别期待。 但是从小学刚升初中嘛，那时候因为小学就没有上过晚自习，但是呢上初中之后开始有晚自习了，我也不懂人家的那里的规矩什么之类的，结果就在晚自习跟旁边那个人说话，因为正好旁边那个人正好也是我们学校的，也是我同跟我同一个小学的，有一次晚自习刚去的时候是，我跟他在那里说话，结果班主任从后门进来了，看见我俩在说话，把我俩叫出去了，然后就问我你们俩知不知道上晚自习不能说话，然后不知道，然后上来就一人一个嘴巴子 啊、 然后当时我那个学校就相当于说，几乎每一个男生都挨过老师打，如果就最后出来那么一句话，如果你要在这个学校里没挨过打，你就三年白上了，然后呢我们就挨打之完之后，老师班主任班主任就进屋了，然后那个人跟我一起挨打那个人就问我一句话，当场我就特别想揍他，那就是你脸热吗？ 打了之后脸热不是？我心拔凉，你知道吗？好，这个最开心的笑话也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历，发现之光真的是不只像他这个外表看起来那么文质彬彬，还是一个内心充满着积极乐观还很有趣的一个小伙子啊。 是的， 我们希望以后的节目能够有机会再请到之光。那么今天的不负点秋香的时间呢，也 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好，下一档节目是漫游嗨翻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拜拜啦， 拜拜， 明天见。Red wine 같이 붉게 물들여